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一个星期之内，7月17号到7月24号出现了3起空难，这个在航空史上非常的罕见。上个礼拜呢，可以说大家全部的目光都在被这些空难所吸引着，非常关心每起空难现在的进展到底如何。比如说像马航 MH17。在7月17号的时候，在乌克兰的东部被地对空导弹击落。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乌克兰国内不断升级的冲突也加大了这次空难调查工作的难度。由来自荷兰、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少数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在过去几天之内已经在事故现场开展了很多的调查工作。调查小组认为呢，要想找到飞机失事的原因的强有力的证据，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那么目前黑匣子已经是交给英国方面来进行资料的分析和确认。现在呢，相关的数据英国方面称已经是下载完毕。好，这是目前马航 MH17 的最新的消息。尽管已经是过去了有11天了，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第二起复兴航空澎湖空难，我们看到复兴航空现在的最新的情况是，台湾方面呢已经在26号晚间，所有的罹难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了。从27号开始呢，发放丧葬的补助费，每一位的罹难者呢，分别获得80万的新台币。到了27号的晚间，已经有27位罹难者家属拿到了这笔补助费。那么在事故的现场遗留的行李对象也开始进行了最后的计算。那现在呢，算下来已经是有210件，家属呢已经是领取了110件。那么早前遭到封锁的调查现场呢，昨天也已经解除封锁了。现在西溪村的村民正在忙着整理家园和物品。那么在这起空难当中，是一共造成了48人罹难和10人受伤。那么最近的一起呢，是发生在7月24号，这是阿尔及利亚航空 AH5017 航班。那现在的这个后续的调查工作呢，还在法国的主导下进行着。坠毁航班的2个黑匣子都已经找到了。那么在这样的航班上面呢，是116人全数罹难，其中法国的遇难人数最多，达到了54人。那么有人就觉得让法国来主导这次事后的调查是情有可原的。尽管这次空难在事发之后很快的分析就出来说是因为空气原因、天气原因所导致，但是呢，后来法国总统奥朗德又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不排除恐怖袭击在内的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因为客机坠毁的地方呢，在马里北部地区，安全局势非常的敏感。这个地区呢，分离主义武装还有北非基地组织活动频繁。法国呢是在马里北部长期的驻军，也因此面临着比较大的恐怖袭击的压力。所以呢，法国总统他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你看，一个礼拜，7天，短短7天。而且这应该是违背了经济学上的一个所谓的就近什么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是离这个事故发生越近的话，那你的安全系数应该是越高的，越不容易发生。可是似乎 上个星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等你从新闻操作上来看，以前从我们小时候来看，其实空难是不容易见到，可能好多年才有一起，而且这发一起通常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可是你看这礼拜，你刚刚算了，就一个礼拜之间就有三起。其实在媒体操作上或者在人性上面，其实你说这种东西有些时候因为多了，因为太容易见到的时候，所以你说有时候大家 开始变得麻木， 对，变得麻木，它会变得其实很容易就见到这样的新闻。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待会后面会讨论，你说媒体在操作上面似乎好像变成一种流水账，就好像这东西我就有一套 SOP 要这么做。其实很多时候你说像台湾可能真的因为动不动就风灾，是灾难多了，那现在你说空难这种东西其实都不需要见到。最好笑的是这个礼拜我这两天注意到一起新闻，他讲到说在美国去年有一个黑人他想要去炸掉一台飞机，是恐怖攻击。但是呢，其实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吧，就是一个人想要恐怖然后炸掉一架飞机。可是这两天新闻爆出来呢，却是在一个笑点，在什么笑点，就是在他那条内裤，因为他把那个炸药怎么样就是弄到他的内裤上面，就穿在身上可以不被发现，就可能是什么绒毛，不知道化学。 这是台湾媒体的报道吗？ 对，台湾里面写，但他应该是外电来的。但是呢，因为他内裤穿了两个礼拜没有换，所以他那个炸弹受潮了，所以就炸不起来。所以你看，其实你懂不懂这样媒体的操作，其实他应该真的是一个严肃的事， 对， 人命， 但是可以把它搞得很， 可是现在问题就在于因为他两个礼拜没换，那个炸弹受潮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在讲，有时候多了之后呢，人真的会麻木，因为真的是人性。那媒体的操作上其实也是， 哎，确实哈。你说我们之前操作全媒体全是空的节目的选题的时候，我们私底下都会说，哎呀，每天说空难，到了第三天、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天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大家还会不会继续把心思放在你说什么样的原因，谁该负责？你可能也不用特别的仔细的去考量，你就能够想出这些所谓的角度，然后开放 call in 让大家来表达意见。可是真正关切的人有多少，或者说我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最值得关切的，这些都是要打上很重的疑问的。那很好玩的一个特点在于，你看不同的媒体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资源来进行这些所谓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那马航相较来说现在是离我们这个发生的时间是最远的一起空难呢，但是呢几天之前又是因为另外的一个仪式让大家的目光是重新聚焦在这个西欧的小国身上。那是在7月23号，当时呢是马航 MH17 飞机空难的头七日。当天呢，荷兰是把载有这个首批遇难者遗体的棺木是先送往了国内。那荷兰的国王、王后和总理都是亲自到机场接机，可能很多人都通过电视画面是看到了当时这样一个景象，非常的庄严高规格。它一共呢就是40位遇难者的遗体，一个车，一个棺木，然后是由军人、由士兵是扛着这些棺木到达机场。然后在他们的高速公路上面，凡是有车看到运送棺木的汽车经过的时候都停下来鸣笛致哀。到了现场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的家属哭天抢地，非常极端的情绪表达都没有，但是你就是能感觉到这些非常克制的哀伤，不是说他们是冷血的没有感情的，你像他们的王后看到这样的画面你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但是整个的气氛和情绪让你感觉到这是一种很高贵的克制。然后就看到朋友圈里面很多的文章就开始分析说，荷兰国小但是民众的尊严是很伟大的。那有的人就开始联想哈，之前荷兰的媒体到底是怎么样报道这次空难的，也是觉得是不是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国内的媒体去参考的。那有更多的疑问，为什么荷兰这个国家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让人刮目相看。 其实我觉得其实媒体的操作你会发现其实跟整个社会文化还甚至包括政治制度都有很大的关系。你说可以在荷兰这么操作也未必可以在中国大陆这么操作， 对， 你说在台湾也不一定。可是你总觉得人命，我有时候在做媒体就是 离开了台湾之后，我会觉得人命，你在做新闻的时候，人命究竟对你是什么样的意义？ 嗯， 就像你说每天接触很多内地的一些，你光是一些车祸，常常公路上的车祸20条、30条人命、40条人命， 嗯， 多了你真的会觉得习惯，真的，我老实讲做媒体真的会觉得麻痹了，你或许会去探讨它的究竟有什么样的原因，但是这样的人命的数量， 嗯， 就像你说以前做贪污，贪污十亿，你每天做的都是十亿，之后你发现后来几百万，你都觉得几百万就觉得那种啊，实在怎么这么少呢， 嗯， 对，其实但是不对，但是做真的会，你说在台湾好了，其实一个飞机48条人命可能就在中国大陆一条公路上的车祸就有了，可是人命在台湾会带来的震撼，可是我觉得像在荷兰，他们对人命的这个感受，或许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社会或制度上面，他们其实应该说可能也许更健全好了， 嗯， 所以他们的媒体可以相信，有些时候我是觉得是一个互信，你相信这个政府或是相信整个社会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跟操作， 嗯， 但是在缺乏互信，或者是你觉得政府，你不相信政府，不相信这个社会，不相信媒体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常常会出现很多的，你讲乱也不是，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是不同的社会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媒体呈现会有不同。 对，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国家因为一件事情就被很多的人从前可能没有关注到，就是现在对他们投放了非常多的关注的目光。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做节目的时候也讲到过，荷兰他在媒体操作当中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规范，比如说家属的照片什么时候该出什么时候不能出，媒体在猜测对手的时候，猜测凶手的时候，到底他的界限在哪，是你说在国内的话很容易就会民族主义情绪上脑，那这些情况为什么在荷兰不会发生，还是他是因为是不是发生了，但是他的社会有一种其他的机制把它给纠正过来。那我们待一会儿呢真的要来连线一位荷兰的华人媒体人，他是在荷兰的广播电台工作，现在的身份呢是记者。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那篇文章在微信里面流传很广的，也是他的同事所写，那我们等一会儿就来连线他，请他来讲讲荷兰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公民素养和媒体素养的表现。三句话新闻，我们稍事休息，等回来。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荷兰广播电台的记者常远，向他了解荷兰媒体对于空难报道的实际情况。常远你好。 哎，樊素你好。 嗯，非常感谢哈，这么早跟我连线。荷兰当地时间现在应该是清晨的6点钟哈。 对，6:15，对， 好， 在 是非常感谢。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荷兰媒体的报道，有新闻就说呢，荷兰媒体对于空难的遇难者和家属的隐私保护非常的严密，在荷兰媒体是不是真的在报纸上看不到这些情绪非常失控的画面和家属的画面？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整体荷兰媒体对于这件事情的报道是滞后的，因为当时一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信息，他们非常的谨慎和克制，这个谨慎也导致他们信息比较滞后。美国那边都已经在游行了，荷兰这边还没有，媒体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细节的报道，民众也不是太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有点懵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在事情刚出来一两天后，我的同事写了篇文章说荷兰媒体的克制冷静，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开始流传荷兰媒体的冷静。就是当然第二点是荷兰是个小国，它在这样的大的国际事务中，它要等一些国际表态，然后等盟友的表态，来看一起怎么表态，怎么对这个事情发言，所以说它也没有，政府方面也没有太强硬的表态， 所以说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其实荷兰媒体没有想象的那么冷静，但是可能没有过于激动的情绪，这是我看到的情况。是关于隐私保护方面是极其注重的，就是在事情慢慢开始消息源慢慢的进来，然后大家有了更多的消息之后， 然后荷兰媒体对这个报道也是非常多的，然后可以看到在荷兰社会也是人人都在谈论的话题。所以根据你描述的哈，就并不是像我们之前所认为的荷兰媒体一片克制，还是能够看到比较煽情的画面的。对，还是有煽情的画面，但是有一点让我明显的感到跟之前就是前一段时间马航失踪嘛，也是非常 让人心痛的事情。就前段时间我观察国内媒体的马航失踪的报道，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点不同，是在荷兰媒体，我很少看到，尤其是电视媒体，我很少看到遇难者家属的痛苦表情的特写，这个非常非常少看到。然后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媒体市场是很多元的，有一些小媒体啊，当地的小报纸啊，他也去打扰，就是也透露出来也有去打扰 遇难者家属，但是很少，比如说一些大媒体知名的媒体，他们是秉持着这么一个新闻操作的操守的，我非常少看到受害者家属的正面大特写的镜头，他们哭泣的样子非常少看到。尤其一点是21号荷兰政府开了一个家属慰问会，然后这次慰问会不对外的公开，然后媒体都在外面等着，然后他们 要求呢媒体只能拍政府工作人员，只能拍官员和政要，不能拍家属，家属有一个专门的通道进入会议中心。也就是说，我记得在马航失踪在北京的时候，媒体是跟家属们待在一起的，好像后来也起也我也看到报道说起了一些冲突啊，家属因为处于很焦虑的情绪，那么这时候去问，比如说问一些说您现在心情如何这样的问题的话，其实可能是二次伤害。然后 但是这我也理解，是因为中国媒体当时可能是在搜救方面进展方面拿不到第一手信息，只能守在家属跟前挖新闻。所以说，但是这可能是新闻伦理方面的一个考量和争议吧。如果媒体真的是报道了家属的相关的画面的话，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在荷兰应该没有相关的惩罚，但是应该有一个新闻相关 像新闻伦理相关的考量，这考量可能会导致说大家不这么做，或者你这么做的话会导致同行的声讨，或者说民众的反对，甚至比如说有一点是，就是即使是再小的媒体，就是对我刚才提到的有些媒体也去打扰了受害者家属，有些媒体也刊登了，因为荷兰媒体之前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规定是说死者生前的肖像是不传播的。 这点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就是说即使播出的话也是证件照啊，不能显示其生活照，因为他们提到一点是说，如果你显示现在之前遇难者生前的生活照的话，那么跟现在的非常悲惨的现状做一个对比的话，是不断的提醒人们这种伤痛。然后所以说是不传播的，但是后来也有少量的传播，但这种少量传播据说 媒体自己说都是得到了遇难者家属本人的同意。那你刚才讲到的是媒体报道方面哈，那么在评论方面呢，如果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会不会有比较煽动性的言论出现？如果放在中国的话，有一种设想，那可能会比如说激发一些民族主义情绪啊，就类似于这种，在荷兰它有出现过吗？你说的这一点提醒了我。对，就是让我 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荷兰全国是没有一个太强的受害者，或者说一种极端愤怒的情绪的，它是一种有克制的悲伤，这种悲伤是 it happens， 就是事情发生了，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也有报纸，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讨论的有那个人民报报道了5个整版啊。 然后说荷兰历史上最大空难啊，也有荷兰的一个叫做电讯报的报纸用头版用了杀人犯这样的标题，这是事情刚出来之后。但是大多数媒体包括舆论也包括人们之间街头巷尾的讨论，人们更多情绪是一种 非常痛苦而克制的痛苦，克制的悲伤，没有说特别太强烈的说，哎，因为是跟最大嫌疑是乌克兰叛军和俄罗斯，于是我们就非常讨厌俄罗斯，在网上发一些攻击俄罗斯的言论，要求政府进行什么采取什么行动之类的，因为悲伤而偏激指责这些国家肯定是有的，因为网络言论嘛，但是非常非常少。甚至最典型的是最后事情马航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然后网上有人爆出来说普京的女儿是住在荷兰的，这个是住在荷兰的一个小城，然后网上也有人开玩笑说原来普京也是裸官。 哎，可是我印象当中是不是有一个议员说过对普京女儿很不尊敬的话，在荷兰当地也是受到了一些抨击。 对，是荷兰有一个小城的城市市长，叫希尔弗森。这个小城市市长在一次公开电视谈话中说应该把普京的女儿赶出去，赶出荷兰。然后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然后本来他以为的是大众能够非常响应比较出气的话，但是大众其实立即对他进行了批评，然后他第二天就道歉了，是因为大众觉得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说我们荷兰什么时候也是这种负债子偿的国家了，就是这种不记仇并且就是离得清，然后能够冷静，相对冷静的去表达，并且相信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没有，并且荷兰媒体特别有一点是他们不断的在事情刚一出来之后，荷兰媒体就不断的报道和画面显示，在乌克兰人们络绎不绝的乌克兰人去荷兰大使馆门前献花，然后他们不断的展示这些画面，并且表示各个国家对荷兰表示出的善意，我觉得这一点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并且主持人还特意说乌克兰处于动荡中，鲜花非常贵，但乌克兰还是自发的去买花悼念。 天哪，在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感觉那种克制中的冷静，有一种怎么说呢？尤其是这种感觉，跟我看到他们把24号那天，就是全国哀悼日，他们把那些遗体运回国的时候，然后国王、王后和首相站在那里，站在就是大太阳下面3个小时，站在那里看着一桩桩遗体运出来，然后有8位士兵，这8位士兵据说是都是大校或者说将军级别，可以看到都已经上了年龄的，然后8个人抬着，然后也没有哭声，也没有哀乐，就是他们就吹了一个小号，据说这小号就是最后一岗，是那个他每年二战死难者纪念的时候都会吹的，然后就那么一种克制的悲伤，没有说那种大的哭嚎，这种克制悲伤和他们表现出的这种冷静，我觉得是相应一体的。 那长远 克制，你说 是长远应该在荷兰也生活一段时间了哈，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这跟他们的传统、跟他们的文化，甚至国民性，跟制度是有关系的吗？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点？ 我觉得肯定首先第一点是他们的公民素养。但比如说我们也刚才提到说媒体的报道和这种极端情绪不可能没有，完全因为国家很大，声音很多元，不可能没有，但我们只是说大多数情况下是保持了克制和冷静的，包括媒体的报道是克制的，是谨慎的，在信息源不明确的时候，但这种公众的反应我觉得就是长期以来多年以来公民素养的表现，包括他们不太注重形式，并且他们这种你可以看到他们之前的这种冷静也受到一定的批评，网上有人说因为事情出来后2-3天，荷兰因为夏天欧洲每周末都是音乐节啊、户外狂欢节之类的，然后有人把荷兰鹿特丹一个城市狂欢节的照片发到网上说你看出了事儿之后荷兰人就在 party， 然后但是后来也有人采访那个 party 的组织者，他就说我也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做，生活要继续下去，我所能做的在这件事情就是通过音乐让人们忘记痛苦，来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就有些人他也不是太 into it， 有些人比如说之前政府说不设立全国哀悼日，因为鲁特说我们没有过这个做法，但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改变，后来也是做了，但您可以看到他是非常松散的，政府表示说 哀悼不是强制性的，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参加，也政府也不论也不对那个商家今天是否停止营业或者大型活动是否取消做出规定，就是政府哪里是能管的，哪里是不能管的，这个边界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公民有决定自己是否参加哀悼，或者说自己是否表示悲伤的权利。比如说你可能没有任何生活跟你有关的人在飞机上面让你继续你的生活了，这是没有任何道德谴责的，就是大家不喜欢对别人生活指手画脚，就是荷兰这种既有公民的素养但是又有一种自由不注重形式的荷兰人的特性和精神在里面，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包括我跟我们同事24号全国哀悼那天也在楼下进行了一个悼念，但你看他形式非常松散，就跟他们在机场接遗体回来一样，没有任何讲话。想象的应该是有一个领导人或者说首相也好国王也好进行一个激励的讲话或者说悲伤的讲话，但是没有人说话。然后在我们在单位公司外边然后草坪上站着，大家也就是三三两两的走下来站在那里站了3分钟，没有人说话。形式非常的松散，也有人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没有下楼，就是它一个非常松散的形式，但是就是它又有克制又有尊严。我不是说这种可能是必然的好或者说必然的适合中国，但是这是荷兰的特点。 是至少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的存在哈。那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会不会跟荷兰的这种所谓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因为印象当中荷兰它没有经历过特别重大的天灾人祸，是不是这个原因也会导致他们面对这种突发性的大事件之后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冷处理？ 对，首先包括我之前提到的，就是说荷兰这个没有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愤怒或者说恨，也是因为荷兰历史上没有这个所谓的受害者情节，就是他没有受到过什么特别久的异族侵略或者说压迫之类的事情，然后长时间的战争，就是它是一个干干净净没有什么受害者心理的一个这么一个国家。它在二战中也被德国侵入，但是很短的时间，然后他们每年也纪念，那也是他们仅有的这种纪念所谓黑历史惨痛历史的记忆了，并且大多数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南非啊，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他们没有什么受害者心理，所以说在荷兰社会有时候有少数族裔来抗议种族歧视的时候，荷兰人就非常的冤枉，就是他们体味不到，不能设身处地的体味到其他人感到种族歧视，或者说他们说我们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就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包括这个灾难发生之后就是头一两天他们就是没有太好的方式去反应，就好像是我看我荷兰朋友就是大家都有点懵那种感觉，说怎么会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没有了，就是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去做出反应。不是说如果你有受害者心理的话，你可能很快的反应是说普京是一个独裁者，普京是一个杀手，你就很反应的去表示出愤怒。就是荷兰人表现愤怒的这种方式让我感觉到他们不太习惯于表现愤怒，并且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民族，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损伤特别严重，是因为夏天嘛，很多人出去旺季是旅游旺季，然后荷兰人非常爱旅游度假，非常多人夏天都走空了很多。 我最后一个问题哈，我还很好奇，荷兰有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吗？ 荷兰没有特别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特别的爱国主义教育，它跟德国不太一样，德国可能会觉得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 shame， 是一种羞耻，就是大家不愿意提及。但是荷兰它没有特，你像之前那个说，之前说如果政府要做全国哀悼日，要进行店家什么都关门啊，暂停一些庆祝活动，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利去做的，或者说大家会觉得政府规定的，你说在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悲伤，其实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要集体表现出爱国情绪，那么这个是没有要求的。但是荷兰人也很爱国，也可以感觉到，你看那个仪式也有一点仪式感，就是那种给遇难者以尊严的那个仪式感，你看网上照片，那个他那个车队长长的一条直线车队，然后路人在旁边抹眼泪啊撒花瓣，看了也是非常感人，包括那个阿姆斯特丹机场 那个鲜花都已经堆满了。就是人们也是有表现爱国，只是这种爱国主义情绪跟民族主义情绪它是有清晰的区分的，明显。比如说世界杯期间，荷兰也是举国疯狂，荷兰队举国疯狂，到处是荷兰的国旗啊，对，对，荷兰是有爱国主义的，但是它只是跟强烈的这种民族主义是有明显区分的。 嗯，对，这要是换在国内哈，基本上就是多难兴邦啊，种种之类的话标语就喊出来了哈。好，非常谢谢长远在荷兰大清早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嗯，谢谢樊素。 嗯，拜拜， 谢谢， 保重， 拜拜。 好，长远的这段信息量巨大，也确实啊印证了我们这几天在媒体上读到的相关文章，对荷兰人和荷兰这个国家的印象很好，这是大国风范，这才是大国子民应该有的风范，世界公民。好，三句话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具体来说说，在台湾、在香港、包括在大陆灾难当中，媒体各自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又有哪些不同的困局和局限。 You're right.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说起来，上个礼拜三澎湖空难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当天晚上，我有印象非常深刻的电视画面的一幕，就是一个中年大妈妇女，应该是她的女儿在航班上面。他就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而且当时应该是很多很多媒体在采访，因为我看到几个电视大家的画面除了角度不一样，其实拍的主体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个嚎啕大哭情绪失控的大妈。因为他拍摄的角度是俯拍，所以呢你很容易啊，你甚至就可以看到那个阿姨的胸部，就是你看到那个画面极其不舒服。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关于这些拍摄手法的批评，怎么样去运用镜头，跟家属到底是做哪方面的采访，什么时候进行这些采访，在学界在业界都是很多很多的讨论。但是似乎我不知道台湾媒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但是在大陆就是几个月之前的马航 MH370， 因为我当时刚好在北京，我也在家属区混了两天，你就能够看到媒体之间也就跟打仗一样，家属是完全情绪失控，完全是陷入巨大的绝望和悲痛，但是媒体有的人是极其亢奋的，你可以说是他想得到的伎俩他全部会用上。我就记得印象非常深，当时有一个记者，应该是哪一个网络网站的记者，他就说你们想不想混进媒体区，我们就说怎么混进去啊，他说你就上网搜那个名单，他不是有很多那些学生吗，你就说你是哪个哪个的同学，然后你说你是同学的这个相关的要联络他，然后又跟家属带来什么样的消息，你就进去，他们这个时候就不会拦你，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就周围的什么家属啊，你想访什么你就可以偷偷的跟他们联系。他说他们有的人其实愿意跟媒体讲，但是有的人是对媒体是完全是拒绝的。后来呢，这个教我们这么干的记者吧，他自己还是他的同事后来就出事了，就他就混在家属区后面嘛。然后突然间有一次一个女家属很沉默，完全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个女家属说了一句话，你们这儿有记者。哇，然后当时他说都吓傻了，他说我都看到报纸了，我照片被谁拍上放到网了，然后还上报纸了。好，结果一片死寂，然后大家就面面相觑，就看到底谁是家属谁不是，内部一番排查之后，最后就锁定一个目标，这是嫌疑人，最后对他拳打脚踢。这个是真事儿啊，就刚刚我在北京。所以你看这种乱象哈，就是媒体呢，他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他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和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真的是说到了家属的这些 拿到了一手的消息，或者挖出了一些背后的故事的话，你放到网站上，放到报纸上，那一定是大赚眼球的，这是非常现实的考虑。 其实我觉得媒体向来都没有办法你用一种标准去框架它。如果就像说我们现在可能批评这次空难，台湾媒体有很多也许有一些节目荒腔走板，可是你说我能不能批评整个环境，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做这个可能采访组长，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我其实我也很难这么清高了，说真的。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它是一把尺，在不同的环境你真的有不同的操作方式。我刚刚听到，其实刚刚我们的嘉宾提到，就是像荷兰可能它很多东西清楚规范，你可能你的使者你可能用证件照，你不能用生活照，因为你用生活照它感觉上现在的灾难跟当初的快乐太大的落差。可是也许在台湾你说其实大部分都用生活照，为什么呢？可能他会提醒的是我们要记住他在世的美好的这一面，而不是一个证件照死死板板的，就感觉像遗照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有些时候它不是一个对或错，而是有可能不同的环境所造成的一个就不同的一个操作上面。 对对对，我就想起来之前讨论台湾的媒体的这些操守问题和专业度的问题，有过一个对比，就是说呢，台湾的媒体就喜欢报道这些比较有噱头、情绪非常激动的、看起来画面是有戏剧冲突的这些画面。但实际上你对于如果是八八风灾的话，你对于风灾之后的重建，对于人的心理的重建，对于制度方面的修补，它到底有什么样具体的影响吗？这些可以说没有，这是很多行内人的一个看法哈。但是也有另外一些行内人，他们有不一样的意见。他说，你们老是让我们参考什么日本 NHK 那种报道，非常冷静和克制，他们是公营的媒体，资源有，钱有，你包括你怎么样跟政府打交道，他们有一套确实是非常严密的一个规范。但是你看他们在报道完之后在社会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你看我们台湾八八风灾，我们这么报道，马英九他立刻就出来了，这些物资的送达，官员的问责，什么什么都来了，这是能够起到实际效果的，就现实一点吧。哎，这是另外一派观点，说的其实也有道理的。 但有些时候你不能操作过火，就时机点上，就像说我觉得举一个例子很好笑，那我就空难的隔天，因为是礼拜三空难嘛，然后礼拜四政论节目都还有嘛，那大家当然疯狂，今天当天议题一定是讨论空难，大家就开始有要找退休的飞官啊，来找个什么天气专家，然后找个有救灾经验，就大家其实这很逻辑要，可是就有一个前退休的消防署长，他在三立电视台就批评了现场救难不利，可是结果后来现场在救难，这些救难人员第一线救难人员就在脸书上就这样，你懂个屁，真的，因为你坐在办公室吹冷气，你是署长，可是第一线我们在救灾，而且你有没有真的来到现场看到当时什么状况？你怎么可以？大家其实都是尽了每一分力气在，希望可以把尽可能去救，然后或者是把现在可能支离破碎的这些尸体能够把他们给请出来。所以其实很多人坐在摄影棚里面批评绝对是，可是你看这在里面就有一个台湾媒体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能批评，但大家都觉得。我们要站在这一方，我们不骂他们就不会动。所以你看第一个晚上我们开始要骂官，我们要骂媒体，我们要骂任何的地方，我觉得问题就在于大家都只懂得骂， 对， 可是可能在第一时间需要的并不是这个骂，我们可以事后再来。那刚刚樊署讲到你说像大家批评台湾媒体，很多时候可能你说后续的，我记得八八风灾的时候，那时候小林村灭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500多条人命一个晚上就没了，瞬间没有了。我记得那时候呢，我们就是小林村的几个，他们组成那种家属代表，还到台北来，就是监察院陈情嘛，你要有一个交代，究竟是不是什么河道曲直啊，什么造成为什么会灭村，总是要有交代嘛。后来他们那一天呢，我们还请了上节目。可你有时候你看这些人，你请这些当事人在节目上，然后他们讲到你说可能一家十多个人会哭，那你可能觉得这么操作好像很煽情，可是有些时候呢，这些家属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一个舞台。你说有些时候媒体太过冷静克制，而不在某些时间点给家属这些舞台，其实也未必对家属是好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好，我们在这个当下我们去把这个东西凸显，可是一年之后我们还继续关注他们吗？那现在有没有结果？有媒体关注了吗？我觉得媒体的问题在于你后面，你在第一时间或许你站在正义方，我们因为站在你这边，所以我们去帮你们要求公道，可是最后通常最快遗忘的也不都是媒体。但是我觉得 这个媒体的这样的行为，其实反倒对于这些灾难者，就是受难者这些家属，其实是另外一种伤害。你说在1999年那个九一地震，大家都很印象，台湾很大的一个地震，你说那时候在媒体上面，媒体其实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台湾断电， 嗯， 然后你说大家能靠什么？靠的就是广播，广播能够提供你任何的讯息。我觉得就在大家所有的讯息都不知道的时候，有些时候媒体这时候的存在其实是安定人心的。然后我记得很多的电视台呢，他把他的那个直播车开到灾区去，因为直播车他的 SNG 车是有发电嘛，所以他会有灯。那在灾区完全就是一片残疾，然后没有灯的时候，其实有些灾民他们就在围在这 SNG 车附近，其实他们那时候是需要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不同环境或不同的事件， 嗯， 你的那个尺可能会有不一样。你说很多时候你说一定是这么做，真的不一定， 嗯， 真的有些时候真的不是这么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刚刚其实嘉宾也提到，就是媒体自律。其实在台湾呢，各家媒体也有一个所谓的自律公约， 嗯， 我们可能共同有一个公约， 有什么内容？那个 可能也许例如说，你说在很基本的，你说可能在绑架案这些，你可能你在警察真的，你可能一早已经有消息了，但是在你可能你爆出来你会让歹徒撕票嘛， 嗯， 那这种东西你可能会有，但有很多种都会提醒你，就像说在灾难新闻上面你不要用这些太过血腥，这种我觉得就是一个自律， 嗯， 可是你刚刚提到那个在机场哭倒那个妈妈， 嗯， 后续后来他发现他女儿没有死嘛，只是重伤嘛， 嗯，那媒体有报道吗？ 有报道，可是那一天其实你也想到前线记者，其实我们现在在骂媒体，其实前线记者其实也挺悲哀的。那一天呢，他的女儿从澎湖后送到高雄，妈妈就在等着救护车下来，他要确认那个是不是他女儿。 嗯， 后来一看到他女儿那个瞬间，妈妈啊很激动很激动，然后女儿反倒很震惊，就牵着妈妈的手，然后那个担架就是那个病床要推进去医院嘛，没有记者让路，每个摄影记者都扛着一定要拍。可是你这时候你反倒不会觉得他是人间，你会觉得这是悲哀，为什么呢？ 嗯， 在台湾很多时候你媒体文化是你可以没有独家， 嗯， 但是如果你独漏的话，就如果每一台都有的话，只有你没拍到，你知道你回去你老板可能会骂，把你骂到臭头，所以你觉得前线的记者其实也挺悲哀的，因为这是一个工作，那如果你没有一些这样的老板来支撑你，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只能在 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敬业哈，因为我看到香港媒体他们也会表现出我记得有次朱明奇他就说十八大的时候你比较各个地方的记者谁的腿脚最快最灵活，他说那一定是港媒，他起得又早，然后霸位又霸得准，跑得又快，但是问题在于呢，你这种方式之下你是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新闻，而且对于这种当事人他到底是不是最好的一种做法。我看过内地也很多的业界的一些讨论哈，因为内地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有的灾难现场你是去不了的，因为有很多的封锁和限制。其实待会儿我们可以详细来说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报道，它绝对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你会发现呢，在这个报道当中和它之后引发的一些效应，甚至有一点到了让当局者无法控制的一个阶段。我们等会儿来说一说当年的这个报道。好，我们在休息之前来听一段陈文倩小姐她对于台湾媒体现在对于灾难的报道的一种看法。 会去报道家属的嚎啕大哭。 嗯， 好，那我们的文化里头家属在这种时刻不能克制，然后而且在公众场合不能克制的演出我们会容许，那我们的文明里头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那有些人就会去满行的，像当时北京也是这样拍桌子跪台，这个情况在台湾也差不多，然后媒体就会把焦点放在这个地方，可是可能有另外1/3或1/2或1/4的家属他是不太一样方式的，可是他不会被报道。然后至于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的什么追踪是什么，马航那个大陆的媒体报道的也蛮多的，台湾也很蛮多，全世界都很多，可是台湾以前飞机掉就掉嘛，就没有那么多迷航你知道吗，哈，那就更 focus 在这种家属的哭嚎，然后有一些人的那种拍桌子尖叫责怪，然后悲伤，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感人的故事，大概都是在这个部分，不太会从 空安的教训里头去谈这样啊、 嗯嗯， 然后也不会去，也不会有人忍心责怪说这些受难的家属，他们罹难的家属他们的行为这样好或是不好。那我也任何人在这个时候指责他们，别人会说反正死的又不是你家里的人，你才会讲这种话、 嗯、 是不是这样？但是媒体会去扩大这个报道，因为为了收视率吧，我觉得。那你说像你就可以看到荷兰这一次、嗯、完全那个场面完全不同，就是完全不同嘛，你就某个程度你会觉得如果你让逝者安息，这可能是最了不起的一种方式这样。 好的，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说2008年的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呢，有可能是中国媒体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当时非常有代表性，也是屡出调查性报道佳作的财经杂志，他们有一篇报道叫做校舍优思路。后来呢，你就发现他的这个报道呢，它其实就是揭露公共建筑的不安全。报道的越多，就越发现的很多的官员就牵涉其中，他甚至是触发了很多的民间的维权运动，也是触碰到了当权者比较敏感的神经，因为2008年奥运会马上就要来了。而且当时你有看到南方系的很多的报纸，他们用的措辞确实情绪非常的饱满，但是在于这个客观性方面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会问长远，我说你报道这些细节和事实方面你是可控的，可是你在评论方面，你在表达意见方面，有的时候你非常容易擦枪走火，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很容易会引火上身的，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什么也不说，我就不发表评论，我只记录。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年柴静还在新闻调查的时候做过一个片子，现场非常非常混乱，他自己在书里面就记录到，他说我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让我进行直播报道，那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我就去找现场的这些遇难者的他们的一些用品，比如说我提起一双鞋，我会跟你讲这双鞋的故事，一个梳子，我会讲一把梳子的故事，会讲到很动情但是非常的生活的细节。后来他自己反省说我的同事他们不喜欢，他会看到我的嘴角的一些笑意，他说笑其实也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这是真的吗，他说这个是真实，你是有万钧之力的，这是他的一个新闻的一个观点。后来呢他就去要拍比较长篇的这种专题片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其实非常非常多的素材，但是感觉到现场非常的无力，那怎么办，他说我们就在那现场等着，能拍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最后他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说一点冲突都没有，就是白开水一样的非常平淡。他们就选取了几个一对夫妻，然后还有几个家庭之间他们自己在灾害之后的平常的生活，比如说夫妻之间做饭，那说今天晚上吃什么，或者我们这个房子倒塌了，那之后要怎么办，然后一些细微的人物的对话和表情的变化，就包括有老人有小孩有人甚至还有动物，他就通过这些的场面，你包括运用一些声音，我印象深刻的他会有一个老人家他的唱山歌，他把放在各种段落的前面是贯穿结尾的，他什么也不用说，他一唱你的情绪自然会卷进去。这样的片子它没有任何的风险性，尽管一开始也有人说它的基调是有点灰色的，可是任何你看到这些你都会被打动，而且不是说我2008年报道完了之后就完了，他们2年之后再去进行一个回访，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杨柳坪那个地方，大家如果有幸就可以再找回来看一看，我觉得那个它是一个经典。 我不用说太多，就是平淡又自然，这可能是非常高的一种哲学甚至是艺术了，但它又很深刻地揭示了现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可是我觉得每次灾难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就已经发生了，可是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带给就是还在世人们什么样的醒思。 对， 媒体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就像这次台湾的空难，大家就会想为什么这么糟天气要飞，是不是其实跟大家的霸机文化是有关的，因为如果它不飞可能民粹就来了，就会指责为什么航空公司不飞，为什么其他可以飞，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去省思这样的一个霸机文化是不是才是造成这个就是为什么航空公司在这么糟天气也要飞。可是我觉得我个人我常常觉得很多时候我刚刚讲到尺，那个尺可能会有不同环境的改变，可是底线是绝对不能变，那就是你是一个人。像这次空难我们也看到新闻有一些的媒体他试图要操作两岸之间的这种仇恨对立，自由时报不是讲说有一些大陆的民众其实批评台湾人台湾贱畜死光光，后来可是被炒出来可能就是这个记者自己来发言的，自己扮成一个大陆人 太恶劣了， 或者是说有一些媒体一开始已经这样说台湾机师荒，因为都被大陆抢光了，台湾好的机师都被挖走。 是真的吗？ 这具体的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政论的数据来，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是已经是在底线的问题了， 手法非常低下。 对，这是一个去煽动仇恨去赚取政治财，我觉得这是完全令人看不起的。 好，那么灾难的调查和相关的报道还在继续，相信每一场灾难对于每一个媒体人而言甚至每一个受众而言它都是一堂课在学习。那包括之前在马航报道当中很多人就会对自己从前的新闻的一些从业会有一些反思，那我们每次都要说大事在场，大事发生我在现场，但是问题就在于在这种大事的面前哪一个才是现场。你说家属后台它算现场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再去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好，非常感谢今天收听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明天见，拜拜。